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在上一篇中，我们把构建一个应用程序类比成构建一座大厦，并从宏观全局的视角剖析了应用程序这座大厦的构成。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今天我们将更加近距离地去解剖这座大厦的地基——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在解剖之前，我想和你先谈谈解剖学，我们应该如何去分析架构设计中设计的每一个零部件？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设计或分析一个零部件时，我们会关心哪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是需求。这个零部件的作用是什么？它能被用来做哪些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啊，更重要的是，它不会被用来做哪些事情？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问题很简单呀，既然我设计了这个零部件，自然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但实质上，这里真正艰难的是为什么？为何这个零部件被设计成用来干这些事情，而不是多干一点事情，或者为什么不是少干某些事情？第二个问题是规格，这个零部件接口是什么样的？它如何与其他零件连接在一起的？规格是零部件的连接需求的抽象，符合规格的零部件可以有非常多种可能的实现方案，但是一旦规格中某个条件不能满足了，它就无法正常完成与其他零件的连接，以达到预期的需求目标。规格的约束条件会非常多样化，可能是外观，比如形状和颜色，可能是交互方式，比如用键盘、鼠标或者语音和触摸屏，也可能是质量，比如硬度、耐热性等等。那么，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需求和规格又是什么样的呢？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不但是应用程序这座大厦的地基，同时也是整个信息科技的地基。当我们去审视整个信息科技时，仅把它形容成一座大厦显得如此不贴切，甚至你也不能用一个城市去形容它。事实上，它更像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全新世界，在其中有个体、有族群、有生态，还有喜怒哀乐。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迷人之处在于，从需求来说，它想解决一切问题，解决一切可以用计算来解决的问题。计算的边界在哪里？今天我们还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得清楚。计算能不能够解决智能的问题？通过计算能力，计算机是否终有一天可以获得和人类一样的智能呢？今天，人工智能热潮的兴起，证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很乐观的。计算终将解决智能的问题。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时候能够达到，但是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一直在进步。如果人类智能无法完成进一步的进化，那么我们就一直一直在前进，最终无限逼近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甚至有科幻小说家设想，计算机演进出超过人类的智能是生物进化的一个自然演进路径，它将取代人类成为新的食物链顶端，并最终基于其悠久的生命力去完成人类有限生命无法实现的星际航行之路。就比如说，在 Google 的 AlphaGo 大热后，霍炬和西乔创作的漫画《Bad Cat》，为了实现解决一切可以用计算来解决的问题这个目标，冯诺依曼引入了三类基础零部件：中央处理器、存储、输入输出设备。首先，我们来看看存储，它负责存放计算设计的相关数据，作为计算输入参数和输出结果。我们日常见到的存储设备非常的多样化，比如中央处理器自己内置的寄存器、内存、传统机械硬盘、USB 固态硬盘、光盘等等。从中央处理器的角度，存储可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内置支持的存储，通过常规的处理器指令可直接访问，比如寄存器、内存、计算机主板的 ROM；一类是外置存储，它们属于输入输出设备。中央处理器本身并不能直接读写其中的数据，冯诺依曼体系中涉及的存储，指的是中央处理器内置支持的存储。我们再来看看输入输出设备，它是计算机开放性的体现，大大拓展了计算机的能力。 每个设备通过一个端口与中央处理器连接，通过这个端口地址，中央处理器可以和设备进行数据交换。数据交换涉及的数据格式由设备定义，中央处理器并不理解。但这并不影响设备的接入。设备数据交换的发起方，也可以说是设备使用方，通常理解并可以解释所接收的数据含义。为了方便使用，设备厂商或操作系统厂商通常会提供设备相关的驱动程序，把设备数据交换的细节隐藏起来。设备的使用方只需要调用相关的接口函数就可以操作设备。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央处理器，它负责程序，也可以说是指令序列的执行。那么指令序列在哪里呢？也存放在存储里面。计算机加电启动后，中央处理器从一个固定的存储地址开始执行。中央处理器的指令大体如下，这个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过。那么第一类就是计算类，也就是支持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各类数学运算，如加减乘除、sin、cos 等等。第二呢是 IO 类，从存储读写数据，从输入输出设备读数据、写数据。那么第三，指令跳转类，在满足特定条件跳转到新的当前程序执行位置，调用自定义的函数。和解决一切可以用计算来解决的问题这个伟大的目标相比，冯诺依曼体系的三类零部件的规格设计显得如此精简。为什么这么简洁的规格设计居然可以解决这么复杂的需求？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今天让我们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叫电脑的东西，我们的目标是解决一切可以用计算来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么含糊的需求，如果你是电脑这个产品的主架构师，你会如何应对？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方面，需求的变化点在于要解决的问题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如何以某种稳定但可扩展的架构来支持这样的变化。而另一方面，需求的稳定之处在于电脑的核心能力是固定的。怎么表达电脑的核心能力？电脑的核心能力是计算。什么是计算？计算就是对一个数据或者说输入进行变换，变为另一种数据或者说叫做输出。在数学中我们把它叫做函数 y 等于 fx。 这里 x 和 y 是数据，它们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值，也可能是文本、图片、视频，各种我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参数化建模后的测量值，当然也可能是多个输入数据，但无论它的逻辑含义为何，物理上都可以以一段连续的字节内容来表达。 Go 语言的语法表达我放在了文章中，你可以点击进行查看。那么 X 和 Y 物理上在哪里？思路推到了这里，存储这个概念自然就产生了。存储就是存放计算所要操作的数据的所在。下面的问题是一个具体的计算，也就是 F 函数怎么表达呢？这里的难点在于 F 对于电脑的架构师来说是未知的。那么怎么设计一种系统架构让用户可以表达任意复杂的计算或者说函数呢？逻辑上来看，无论多复杂的自定义函数都可以通过下面这些元素的组合来定义。那么第一，内置函数，比如整数或小数运算，加减乘除啊、sin、cos 等。第二呢，循环和条件分支。第三，子函数，也就是自定义函数。这样一来，对于任意的一个具体计算，自定义函数来说，都可以用一组指令序列来表达。那么，函数 F 物理上在哪里？以指令序列形式存放在存储里面。所以存储不只存放计算所要操作的数据，也存放计算本身。只是存储里面存放的计算只是数据，需要有人理解并执行这些数据背后的计算行为，才变成真正意义的计算。这个执行者就是中央处理器，它支持很多计算指令，包括执行内置函数、循环和条件分支、执行子函数等。所以有了中央处理器加存储，就可以支持任意复杂的计算了。那么这里有一张非常直观形象的图片，你可以直接在文章中进行查看。只是如果电脑只有中央处理器加存储，那么它就如同一个人只有头脑而没有四肢五官，尽管很可能很聪明，但是这种聪明无法展现出来，因为它没法和现实世界发生交互。 交互抽象来看就是输入和输出。对人来说，输入靠的是五官，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舌头尝，以及肌肤接触产生的触觉。输出靠语言、说话和各种动作，如微笑、眨眼、皱眉、手势等等。对于电脑来说，输入输出的需求就更多了，不只是四肢五官，而可能是千肢万官。从输入需求来说，可能采集静态图片、声音、视频，也可能采集结构化数据，如 GPS 定位、脉搏、心电图、温度、湿度等，还可能是用户控制指令，如键盘按键、鼠标、触摸屏动作等。从输出需求来说，可能是向屏幕输出信息，也可能是播放声音，还可能是执行某项动作，如交通灯的开关、汽车马达转动、打印机打印等等。但不管是什么样交互用途的器官或者说设备，我们要做的只是定义好统一的数据交换协议。这个数据交换机制和网络上两台电脑通过互联网需要通过某种数据交换协议进行通讯，需求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也就是说，除了纯正的计算能力外，中央处理器还要有数据交换能力，或者叫 IO 能力。最终，电脑可以被看作由中央处理器加存储加一系列的输入输出设备构成。那么这里也有一张形象的图片，你可以点击文章进行查看。尽管输入输出设备引入的最初灵感可能是来自于交互，但是当我们去审视输入输出设备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发现它能够做的不单单是交互。比如常见的外置存储，如机械硬盘、光盘等，它们也是输入输出设备，但并不是用于交互，而是显著提升了电脑处理的数据体量。输入输出设备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电脑无限可能的扩展能力。最重要的一点，输入输出设备和电脑是完全异构的。输入输出设备对电脑来说，就只是实现了某项能力的黑盒子。这个黑盒子内部如何，没有规定。它可以只是一个原始的数字化的元器件，也可以是另一台冯诺依曼架构的电脑，还可以是完全不同架构的电脑，比如 GPU 电脑、量子计算机。你可以发现，引入了输入输出设备的电脑不再只是狭义上的计算，也就是数学意义上的计算。如果我们把交互能力也看作一种计算能力的话，电脑理论上能够解决的计算问题变得无所不包。架构的第一步是需求分析。从需求分析角度来说，关键要抓住需求的稳定点和变化点。需求的稳定点往往是系统的核心价值点，而需求的变化点则往往需要相应去做开放性设计。对于电脑这个产品而言，需求的稳定点是电脑的计算能力，需求的变化点一是用户计算需求的多样性，二是用户交互方式的多样性。电脑的计算能力最终体现为中央处理器指令集，这是需求相对稳定的部分。用户计算需求的多样性最终是通过在存储中的指令序列实现。计算机加电启动后，中央处理器并不是按自己固有的计算过程执行，而是从一个固定的存储地址加载指令序列执行。通常，这个固定的存储地址指向计算机主板的 ROM 上的一段启动程序 BIOS。这段启动程序通常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第一呢，是存储设备的驱动程序，用以识别常规的外置存储设备，比如硬盘、光驱、U 盘。第二呢，基础外部设备的驱动程序，比如键盘、鼠标、显示器、显卡。第三呢，设备和启动配置的基础管理能力。四，在外置存储上执行程序的能力。这里要说一点，中央处理器只支持在内存上执行程序，当然它也为在外置存储执行程序提供了一些支持，比如内存页缺失的中断处理。五，将执行权转移到外置存储上的操作系统启动程序，这样操作系统就开始干活了。那么这里要特别说一点，第一次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可能是光驱甚至是网络存储，平常通常是硬盘。这样一来呢，计算需求的多样性只需要通过调整计算机主板上的 BIOS 程序，乃至外置存储中的操作系统启动程序就可以实现，而不必去修改中央处理器本身。用户交互方式的多样性 则通过定义外部设备与中央处理器的数据交换协议实现。当我们把所有的变化点从电脑的最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剥离后，中央处理器的需求变得极其稳定，可独立作为产品进行其核心价值的演进。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近距离地去解剖了整个信息世界地基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不凡之处在于，它想解决一切可以用计算来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冯诺依曼引入三类基础零部件：中央处理器、存储、输入输出设备。所有计算机都可以看作由中央处理器加存储加一系列的输入输出设备构成。为了方便理解，我尝试用 Go 语言模拟来实现冯诺依曼架构体系的电脑。那么我已经把这个传到我的 GitHub 上了，如果你对此感兴趣，欢迎 fork 并对其进行修改迭代，地址你可以在文章中进行查看。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